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第五十二集。余家很讲传统，坟谱因为是家族所有，随着丧葬习俗的改变，会一代代保存下来的很少。他家有新旧两份坟谱，老坟谱都有上百年的历史了，是布置手书的卷轴，写着九世墓谱，规定了每一代安葬的结构。不过随着他家条件以及时代变化，新坟谱上有另请风水名师进行改动迁移，也并非都葬在原定的同一处。沧海桑田，地理环境风水也会产生变化，在场的大师们或通过这方位进行推测，或是借此占卜。英韶的话语权是比较小的，毕竟最年轻，名气也不大。大师中几个懂风水占卜的研讨了一番，最后意见并不统一，一边认为应该是武士祖的墓地出了问题，另一边则认为是余杭家的曾祖父阴宅被打扰了。 哎，不如各遣兵马先去探一探。 英韶特想表现自己，说道， 我跟你们说啊，坟谱这玩意儿就在这儿，你要是知道它的具体位置，我想我也可以让我的骨鬼去看看。 不用你啊，我请堂上仙家去查看，这若是外仙闹事，我们真福堂专业对口。 一个出马仙立刻大包大揽的道，出马仙养的就是动物仙家，要鬼堂上也有碑王，比英韶更硬气。这位出马仙姓马，余杭家一直叫他马先生。马先生开坛设法，这是他的二神，相当于助手，便开始敲鼓唱神调。 日落西山黑了天，家家户户把门栓，行路君子奔客栈，鸟奔山林虎归山，头顶七星琉璃瓦，脚踏八棱紫金砖，脚踩地头顶天，迈开大步走连环，双足站稳靠营盘，摆上香案请神仙，先请胡来后请黄，长蟒灵雕带碑王。 有的出马仙看事实是会跳大神的，这种叫闹堂仙，但这位乃是坐堂仙，因此光唱不跳。一番念叨过后，调兵遣将，马先生一个机灵，仙家已上身了。沟通一番后，他请仙家前去查看，过了差不多20分钟才再次开枪，嗓门很是尖细。他对余杭家道， 哎呀，前些日子暴雨啊，把你家祖坟头风水给冲了，外仙才进去，还将你家的小龙给偷走，这恐怕不是寻常情主，而是你家的冤亲债主，须得和外仙谈妥了再捡骨迁葬。哎呀，但姑奶奶我刚去你家阴宅找了那位仙，我俩谈了好久。 他一咬牙，吃痛般的吸了口气， 都谈不服他呀，需领齐了兵马到地头上再谈。 余杭家一憾，这是写作谈判，独作斗殴吧。不过余杭家也领会意思了，意思是曾祖父的墓地出了问题，现在要去实地勘察。余杭家问道， 那请问这位仙是真的是黄仙吗？ 从前就有其他大师认为是黄仙作祟，只是那时还以为在他家或者公司，捉半天不见影子。 哎呀，不好说呀， 我觉着行迹确实有些像，我原本有些怀疑不是黄皮子和近来金老鼠失踪有关系，可是 不少吃阴间饭的都知道金老鼠这事儿。他虽未直接参与，却从供奉的仙家处了解了，也和蓝河有一样的猜测，这个时候闹事会不会盗取官帽金老鼠之辈。马先生说着张开手露出一物， 但是呢，弹着弹着他身上还掉下来一物，恐怕不管是什么仙家总归是有背景的， 而且这物就不太像满城捉的那个贼子了。他手里之前空空如也，这东西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的，大家一看上头写着东岳阴司，来都来了，战驴001，皆是愕然啊。驴好理解，来都来了是什么啊？余行家知道东岳阴司，沉吟道， 他下头有人。 是来老爷。 英韶憋了半天，终于有机会多说几句话了。 我知道呀，这就是那个来老爷的名号啊。我通明司曾经请到过一位阴差，帽子上就写的来都来了，因此尊称为来老爷，正是东岳阴司的，这个就是他的。 那驴怎么回事啊？ 马先生脸上露出了困惑的神情。 叫来老爷，我以为阿凡提呢。 英韶不知道怎么解释了，他挠着头说， 这个我就不知道战驴是什么东西了，而且这黄仙怎么会有来老爷的东西啊？来老爷刚正不阿，不会是他偷的吧？ 其实更多人猜这无常是黄皮子的保护伞，偏英韶说起刚正不阿。 管他的，多带点钱去就是了，钱财可通神吗？ 有人说道，也取得了大家的一致认可。吃阴间饭的都知道，和下头的人打交道，纸钱香火总要多带些。只是这里面大部分人都表示不跟着一道去了，他们多少有些忌讳，开会探讨也就罢了，不能一起看事儿。这件事儿眼看姓马的嗓门高，他矜持着要去也是单独去，倒是英韶不介意这个，他倒要看看谁敢偷来老爷的东西。蓝河原是一直偷偷听着，这时候宝宝需要喂奶了，保姆走了，他们也被引去楼上休息。路过客厅时，他就看到其中一个大师举起一张熟悉的纸片。 哦， 这就是蓝河爹的，他怎么能不认识呢？当即瞳孔一缩，而且蓝河作为当事人，视野当然比这些人更开阔了，立刻就想，我的驴和小宋啊，会不会是小宋被黄皮子打击报复了，还有战驴牌子都没了， 不会战死沙场了吧？ 蓝河本来只打算来探听一下情况，现在一看怕是得去探探了。思及此，蓝河迅速上楼，偷偷捎了信给老白。他和柳春阳今晚是要同睡一间房的，小孩每天睡觉时间长，喝完奶这会儿已经在婴儿床内睡着了，旁边放着婴儿监听器，方便保姆过来喂奶。柳春阳是熬夜狂魔，还清醒得很，正想在这个套间的书房里打游戏呢，蓝河却是道， 刘导，我挺累的，那个我就先睡了啊。 柳春阳胡乱应了一声，疲惫的演员嘛，见多了。蓝河躺下来，被子盖住自己，立刻魂离体外，又觉得不保险，把柳春阳下咒，看他趴在书桌上酣睡，才离开了房间。蓝河下去的时候，那些大师刚好也出发了，他隐约听到了方位，索性先一步往那边飘去，上阴路捷径总是比他们要快的。 余杭家的曾祖父葬在一处墓园，因为是老艺术家，时常有人来祭奠，也是念及广大喜爱他的观众后辈，一直没有迁离。蓝河不知道具体方位，也没想到这里还挺大，放眼所及都是墓地，他都要迷路了。老白也不知是不是忙着还没来。蓝河试着喊 小宋，小宋， 他喊了好几声，还真有人隐隐回话， 小蓝。 嗯，是宋福潭的声音。蓝河顺着飘了过去，果然见宋福潭的魂魄正站在一棵松树下头，顿时松了口气。虽然知道宋福潭有法器护身，看他没事还是松了口气。宋福潭对他的出现有些惊讶，旋即道， 你是来办公的吗？ 算是吧。 其实蓝河是冲着宋福潭来的，但他不好说啊。正在思考如何说的时候，听到滴滴答答的声音，回头一看是小瘸驴。蓝河惊喜的一伸手， 嘿，你没事啊？我还怕你被捉去做阿胶了呢。 小瘸驴也过来，把头搁在蓝河的手上。与此同时，身后的宋福潭制止道， 别。 只见毛茸茸小瘸驴一上手，顷刻间竟成了一盏白生生的头盖骨，还带着难以言喻的粘液，滑不溜丢。蓝河手捧着头盖骨，魂魄都要凉了。他大多数经历的都是对鬼演戏，先前还因为看到宋福潭放松了心神，如此猝不及防，就像遇到了蜘蛛骨那次一般。陡然的惊吓让他魂飞魄散，一下就甩开了头盖骨。 啊，我去。 正面可以清楚地看到，暖褐色的眼睛都大了。宋福潭盯着头盖骨划出的一个弧线飞出去，不知道如何是好。蓝河也没说话。小来不是东岳猛将吗？他对小来到底还有多少不了解？两人面面相觑。宋福潭迟疑地问道， 你害怕？ 我没有，我不怕，我堂堂一无常。我 宋福潭没说话，他心中一惊， 哦， 这么可爱的吗？身为无常还会害怕？小来去世也有200多年了，也还是会被吓到。这让宋福潭觉得不只是可爱，他比这世间的活人都要鲜活多了。世间人鬼各半，人来鬼往，熙熙攘攘，但无论是人中还是鬼中，宋福潭都再未找到和小来一样的。宋福潭也不戳穿他，只是道， 那是黄皮子的幻术，001号还在我这里。 他没事，我差点真以为他为了保护你战死沙场了。 蓝河一开始以为001出事了，中间反复两次看到头盖骨心都沉下去了，结果现在宋福潭说001其实完好，这真是和过山车一样了。宋福潭从怀里拿出一物，竟是一枚金色莲花，下头压着一只后腿微微破掉的纸折毛驴。 唉，我白日里在这里扫墓，大约就被黄皮子盯上了，入夜后把我带到这儿，他们拿我无可奈何，又想把001抢走，我就把它收了起来，用念珠的一部分正好。黄皮子现在还不死心，头骨原来是想用来吓唬我的吧。你小心一点。 头盖骨是灵性所在，黄门、狐门这些会变幻的仙家，时而会利用头盖骨来增长变幻之术的强度。这其中当然是以人的头盖骨效果最佳。这地方都是坟墓，想来要找头盖骨不算难事。蓝河哪里听进去后面的，都没心思为001高兴了。 这不是你念珠上的卧鱼吗？怎么拆下来了？念珠这么一动还有效吗？ 拆下来当然是为了保护那小瘸驴，他有念珠护身，心性坚韧，001号却是纸折的，还被黄皮子看出来他很看重了。 宋福潭淡淡道，只是这么一会儿不离身就行。 还是万一有什么意外怎么办？哎，你干嘛？这就是只纸驴啊。 蓝河让他赶紧把卧鱼儿给寄回去，自己将纸驴接了过来。纸驴一过他手里就变大了，甩甩头活过来。因为是你送的第一样东西，宋福潭在心中默默道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